哇，翻嚟好，咁我哋讲咩？系咪X 档案啫啦，系咯。咁 X 档案又何来有关谢安琪事咧？今集有谢安琪做咩？今集唔系有鬼眼咩？系咪鬼眼啊？ 有，我哋上次预告咗有嗰个鬼眼小朋友啊， 即系 AI 咧，即系啊人工智能里面嗰、那个。细路仔机械人，哇！咦，好靓仔噶嘛，嗰、那个系咪？你谂细个系咪？哇！大个咗唔迪卡比奥都 Black Pitt 啦，系咪？其实系点嘅咧？而家大个咗， 而家真系一个肥佬，但系好奇怪个地方系，嗰个五官系喺个面嘅中间最为一点， 即系佢个样咧，仲系以前嗰个鬼眼嗰个样嘅，其实都 系啦，但系就个面型就膨胀咗。但五官之前是那个五官来的。 好肥啊大佬。 真的很奇怪。即如果不是看维基看过上次讲过真的没什么人认得他的其实是。 是同埋个身都肥的不是面的很肥的。 是啊是啊。 总之变成个肥佬还有须这样。那就这样啦。那这个呢是今次的算是都算是当事人来的你可以说是。是啦。 就是主角来的今次是。 系啦，我虽然系咪客串噶咋，咁唔系嘅，都喺度。 唔系主角，同埋今集系讲，竟然系讲翻阿 Scanner 点解做咗几廿年啦，都升唔到， 冇得升啊嘛，系咯，系啦，就因为阿 Melda 啲， 因为佢哋两条友，两女嘅佢冇得升嘅，其实系。 系啦，咁样 都几好笑，呢度又 其实呢一集咧，佢有讲话阿 Scanner 就同佢哋个制作单位，喂，我都拍咗好多鬼 X 法啊。喂，点解从来都冇一集讲佢嘅？佢就问，系佢系，甚至佢都系喺度啊。 佢屋企系咁噶喎。 系啦，唔知佢咩背景嘅，总之 Skinner 咪 Skinner 咯。喂，我大佬，我话晒都系个话头度，除咗佢两个系出我个头嘅，咁我即系三大主角啊，应该系咪？即系冇咗上一次嗰、那个，总之就吓，除咗上一次嗰加插嗰就流嘅啫。喂，咁啊 Skinner 坚系三大主角之一嚟嘅，点解从来都冇一个古仔讲过佢嘅咧？咁。咁跟住 任何有關係嘅人都冇講過， 冇啦。咁所以今集咧就真係喂，咁啊寫翻個古仔講翻 Skinner 啦，俾翻佢 講埋佢嘅 過去 時期添嘛，仲有 係啦，有個後生版。 有一度幾好笑嘅喎，原來佢哋喺屋企發現，唯一佢哋知道嘅就係 Skinner 原來有呢個輕度至重度嘅便秘困擾咯。佢哋揾到個藥咯，佢哋 係啦，咁可以唔知係咪佢食嘅，咁就唔知係咯。 你当佢一个人住啦。 总之唯一喺间屋有，如果乜都冇嘅话，间屋系啊，好好笑。 连相都冇张嘅，系佢间屋系。 咁即系话佢哋咁多年嘅都冇上过佢屋企喎。如果咁讲啫嘛。 佢哋系咯， 唔系好熟嘅啫。如果咁讲，除咗翻工见到佢开手，系啊，真冇都冇话，即系上屋企坐下，即系要食都唔会，系咯。即第一次上屋企嘅啫，咁 系啦， 但 系 因为要调查阿 Skinner 去咗边，系啦，佢突然间自己失咗踪，即系佢系种意思，即系旷工嗰只啊，即系突然间唔翻工嗰只，又唔请假。 我想话佢35年嚟都未试过。 系啦，咁话我唔该你两条友揾翻出嚟啊！咁如果你仲想去翻嚟，仲有得翻嚟啊？你就快啲揾翻佢翻嚟啊！如果唔系唔使翻嚟咧，嗌佢咁啊，系啊，咁结果佢哋 就 讲住， 系啦，系就系同阿鬼眼有。嗰個小朋友，即係而家啊個肥佬有關係嘅，因為故事一開始就係講阿 Skinner 同佢嗰個我哋點樣稱呼個鬼眼咧？ 係啊，是但啦，個越戰軍人啦， 係咯，係 啦，越戰軍人啦，個爸爸應該係佢識嗰就係佢個爸爸，但係一樣樣嘅同一個人做嘅啫，係啦，係 同一個人做嘅，咁啊同佢一齊去越戰，咁啊負責一個任務就係保護一個箱嘅。那個箱應該就是一些生化武器嚟嘅。 冇錯，那個箱上面咧解攬大字寫住 MK 拉奧米，咁可能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就算啊，長期聽香港嘅神秘節目嗱，我唔知佢哋有冇睇過啦。MK Ultra、MK 乜嘅 MK 仔啦，都大家聽得多啦，係啦。咁到底 MK 拉奧米係咩嚟嘅咧？咁如果冇記錯啦，係 一啲係你話嚟㗎嚟㗎。 唔係，咁其實咧 ，MK Ultra 就關精神控制事啦，呢個大家應該知道。咁而呢個咧係都係有啲相關計劃，但係呢個咧就同嗰啲同啲嗰啲化學武器係有關係。 係啦。 嗱，當然你科幻諗精神控制係啲好超能力嘅嘢，但係其實佢哋講精神控制其實都係 take drug 嘅啫。咁所以其實咧係有關嘅。咁呢度佢就講咧，其實呢個係陰謀論嚟嘅。佢就話而家佢哋咪成日話啲飛機咧，咪飛過個天，咪有條。即係會有一條痕咁樣，有條雲 啊， 有條煙咁樣。咁佢哋咪成日話嗰啲其實係即係啲奇怪嘢嚟㗎嘛？佢啲陰謀論話係係啦。 就是、留低咗啲嘢喺度，其實係啲有毒嘅。佢哋話其實咁佢今集其實咧就講緊呢樣嘢嘅，即係話政府其實咧不斷喺度整緊你啲市民嘅，即係整啲其實佢專登培植咗啲菌又好 ，chemical 嘅又好，其實係整你。咁因為佢最尾完場都有影一架去撒啲好似殺蟲水咁嘅飛機去撒啲 農藥嘅飛機啦。 但其實佢噴出嚟嗰啲就係好似佢嗰啲係咁嘅色嘅，係啦。 嗯。 咁今集咧，其實 佢煙就綠色咁樣。 係啦，就佢、是、就係講緊呢一啲咁嘅嘢。咁其實佢唔係好怪嘅，今集反而即係佢講嘅嘢係係 似陰謀論。 陰謀論咯，係啊，即係佢唔係話真係咩外星人啊、木鬼冇唔係嘅，即係啲政府陰謀啫。 佢哋嗰啲毒、嗰啲生化嗰個煙咧，就會令到人哋產生恐懼，同埋令到人咧會變得暴戾啊。 係啦，係啦。 個人會變得暴，同埋會甩牙嘅。 系啦，佢又多咗一样嘢甩牙。 多两会甩牙。 咁你就话佢阿仙人哋去咗嗰个镇度调查咧，嗰、那个镇好多人都甩牙。咁但佢初就以为系啲人老咗去甩牙啦，咁但后屘唔系，连啲后生仔都咁嘅。咁当然后屘最后就话，原来佢喺个镇度有放嗰啲嘢啦，放嗰啲毒啦。 即系咩？去咗药到名取嗰度啊？ 唔系你唔好理佢啦，即系总之呢样嘢咪嗰时点解你话药到名取？ 咪又係甩牙嘛啲人， 哦咁樣，咁但佢呢度就唔係，係個鎮嚟嘅，係個鎮嚟嘅。 咁就個鎮就完全話， 即係佢越戰嗰 part 其實係啦，關咪殺 人。 咁佢其實個越戰嗰 part 咪有啲似咩 Jacob's Ladder， 即係嗰時嗰套即係講我哋越戰咁條友復完役翻嚟，咁啊做咗郵差，咁但係佢成日即係。見到好多怪物啊嘛，地鐵咁其實佢後屘就話，原來佢根本冇 survive 到嘅，原來一路都喺個戰場度，喺個貧死狀態，幻想佢嘅戰後生活。咁原來佢哋就係嗰次任務就係因為佢哋俾人試藥啊，原來佢哋喺佢啲食物度落咗呢啲類似呢啲咁嘅嘢，咁就等佢哋互相殘殺。其實冇怪物嘅，佢即係黐咗線啫，其實自己殺自己。嗰套戲咪就係叫早啲講呢樣嘢嘅，套電好耐啦嗰套，咁嗰套咪有啊，空白窿嗰個僆仔，仲係嗰時仲係空白窿咁嘅，咁細個。 仲系咁嘅样， 系嗰个就系嗰个男主角死咗个仔嘛。其实佢就因为个仔死了，所以去越战嘅，即系好似要离开呢个生活。佢本来系一个大学教授嚟嘅， 系 咁，但系后屘讲佢翻去战后就变咗老道。咁但系其实佢原来连战后嘅生活都系幻想出，佢根本冇生存到落嚟嘅。原来就系佢喺离流之间一个梦嚟嘅啫。好嘢啊！嗰度其实叫做早期咧，玩到你呢啲咁嘅，即系真定假定精神，定有冇魔鬼定天使话。嗰套真係玩盡呢啲嘢，係一個好好睇嘅戲 ，Jacob's Ladder。咁其實佢呢度就有少少攞翻呢條橋嘅啫，就唔係新嘅。咁就係話佢哋喺現場就係即係托住嗰嚿嘢咧，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毒氣。咁當然唔係話政府整佢哋，係其實因為佢哋有敵襲啊，就係、是、打穿咗嗰個箱，佢就漏出嚟。 系啦， 咁就令到佢哋 大量吸入，就系啊鬼眼仔大量吸入嘅。 系啊，因为佢室内啊嘛， 边嗱应该都有 吸咗少少，系少少，所以佢都一瞬间见到佢变咗只怪物嘅。咁但其实佢就知道系幻觉，因为佢吸咗好少啫。咁但系个肥仔就唔知啦，咁佢都舐得劲噶嘛，咁 就晒晒啊，我谂 啲人咁样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咯咁。咁但 系 呢个 就 系魔鬼嚟嘅啫， 就因为呢件事啊，佢就呢个鬼眼仔。就法要上軍事法庭，就去咗精神病院，就要住一世咁滯。咁但係阿Skinner就因為受到政府嘅壓力啊，就唔可以將呢個底 真 相講出嚟。咁就所以阿鬼眼仔個仔即都係佢做嘅。咁就好痛恨呢件事啊！覺得點解佢唔幫佢爭取，即係爭取幫翻佢老豆咧？因為呢件係政府害佢哋噶嘛，其實。 係啊，佢又話嗰係佢當軍嗰陣最好嘅朋友，仲話啊。 係啦。就效忠政府嘅，就揞住良心都要咁样讲，就冇办法啦咁样啦。咁就应该，我觉得系咪应该佢系讲啊鬼眼仔都遗传咗呢一个毒气，所以佢令到佢都有暴戾嘅性格咧。其实佢 咁就唔系好清楚啦，可能都会嘅。 咁佢就化身成为怪物就引。 但佢嗰个怪物就系其实戴面具嘅啫，唔系幻觉嚟嘅。 唔系真系变身成为怪物。 冇嘅，其实只系笠咗个 Halloween 嘅嘢啫。 系啦，咁最终就引到阿 Skinner 嚟查呢单案啊。咁就可以佢嘅报复，就希望能够成功咁样嘅。系啦， 冇乜嘢嘅，系人为嘅，其实总之就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一样 set 个陷阱嘅 Skinner 跌咗落去咁。 佢出翻啲好越戰式嗰啲嘢咯，其實係。 係啦，呢啲掘個窿又下得有啲木嘅 尖嘅刺咁樣打死佢哋咁嘅啫，其實都係。係 啦， 係 啦。 咁就我 Scully 同埋阿 Murder 到最終咪一路調查，咁啊查到去阿鬼眼喺個底嗰度，係啦。咁就破咗呢間案，同埋救翻。 即係佢話佢唔識阿 Skinner， 咁但係佢睇過佢本相簿就明明即係係咯，即係係。 係啦，咁啊發現到啲蛛絲馬跡咁樣咯。 話話走，但係其實佢兜轉頭就翻翻去骨尾十翻去間屋度，係咯。咁啊救翻阿 Skinner， 但係點知佢又俾佢發難，咧打嚟打去咁啦，總之係咯。佢後尾都係搞掂咗佢咁啦，即係人嚟嘅啫。咁呢度反而冇乜特別，即係警匪嘅啫。 真係破一單兇殺案。 係啦，咁嘅啫，係啊， 係啦。咁佢最怪其實就係講嗰個政府不斷嘅陰謀，其實真係講陰謀論，即係不斷唔會停止做呢樣呢個控制人思想嘅毒藥出嚟嘅。 實驗咯， 係咯，即係佢哋都會 question 話，喂，你估政府真係會停用咩？阿 Scully 就話：，80年代已經停曬冇呢啲咁嘅嘢㗎啦。咁 跟住轉頭一影，佢哋就原來仲運緊呢啲去嗰個鎮，係即係而家話咧，即係意思個鎮啊，成個鎮又有一個實驗點啊，即係話 實驗場啊，其實係 啦，冇錯。咁所以你話嗰個肥仔，其實你話係咪當年點樣？可能佢都唔使當年，因為其實佢哋而家都飲緊嗰啲水或者嗰嘢都有呢啲咁嘅毒喺度，係 啦， 係 啦，咁 佢都有 甩牙 啊嘛， 係 連阿 Dina 都有啊，最後完係啊係啊， 係啦，咁佢究竟佢即係話證實？佢都係有吸入嗰種毒氣嘅，其實 係啦， 但可能個劑量好細啦，咁啊， 係啦， 佢嘅思想咁樣嘅啫，其實 未咯，但可能影響再之後嘅故事啦。 系啦， 因为呢集咧，你讲佢都同阿 Melda 哋好似都 friend 咗翻啊，你都知而家佢好似帮咗阿烟铲。 系咯，烟铲咁可以和解翻嘅，佢哋又互相信任翻嘅。 咁到底最后佢哋会唔会真系仲系可以系同伴咧，定系敌人？咁啊， 团结一致定系敌人咧？咁就要咁去睇埋。 咁啊，通常阿 Skinner 最后都会帮佢哋嘅呢啲古仔。 系，都顶一顶嘅，应该都 系。咁到底呢一季如何完结？咁啊，唉，都知道周年唔会再做咁。咁可能係咪都諗住今季都完啦，咁所以所有角色都全部講下啦，係咪連 Skinner 都有戲啊，都有整 翻。俾翻個背景佢啦。 係啦，講咁多季都冇提過佢，咁啊，唉，俾翻季，俾翻集你啊，咁即係總之所有嘢致敬曬，咁就係咪真係落幕呢？以後 X Files 咁樣唔知啦。係 啦， 係啦， 唔知啊，係啦，係啦，就係咁啦。咁就係呢一集就主力真係講陰謀論啦。 陰謀論啦，就係政府不斷去整嗰啲咁嘅實驗或者整啲咩 嘢嗰啲啦， 咁而呢一個咁嘅實驗亦唔係得美國佬有做，咁其實中間即係其實嗰個 Naomi 嗰個 MK 阿 Naomi 就玩呢啲咁嘅即係咁嘅化學武器嘅嘢。咁其實當年有一個叫做唔知咩咩，我唔記得嗰間銀行叫咩咧，係喺日本嘅銀行嚟嘅，係。叫低銀啦，如果我冇記錯係咁其實就發生咗一件事嘅，即係嗰時都係戰後二戰後啦，咁喺日本發生，咁佢就話無端端有一日咧，就有啲好似啲防疫嗰啲咁嘅，好似啲咁嘅醫院嘅人衝入個銀行度，就話有啲咩疫症咁嘅，突然間話，咁佢就話咧即刻要幫佢哋啲人咧打嗰啲嘅防疫嘅嘢，即係唔係離題啊，有啲關係嘅，就係同謝安琪講都有啲關係嘅，咁但系咧，原来打完之后啲人先会反而会中嘢，濑咗嘢。原来嗰边根本就唔系啲咩医院嘅，原来佢就攞啲人嚟打啲毒落去啊。佢就讹称自己系啊，就话自己系唔知咩医院定乜鬼嗰啲咁嘅医护人员咁样。咁系一单真事嚟喎，唔系传说嚟喎，有记录历史记录噶低银事件啊。如果冇记错啊，唔记得个名 exactly 咪咁样，大家可以查下。 系， 你都查下低人事件，咁你真正有历史嘅 wiki 都有嘅，自己查，有晒日子，有相有成 ，OK， 真人真事，唔系传说，系，咁啊发生过嘅，咁其实嗰时啲人都唔知道咧，当时啊佢呢啲系咩人嚟嘅，即系咩人嚟喎呢啲，咁你奇怪啊，系咪先？癫佬，恐怖分子，我冇真理教，即系嗰时未有啦，但可能都有啲咁嘅类似嘢噶嘛，系啦，纷纷话查翻啦，系咩话？ 系。低銀事件 係啦，冇錯啊嘛，冇嘢錯，係啊， 真係叫得，真係叫得。 咁大家可以查下㗎 ，OK 嚇。咁我哋唔係呢啲節目啊，唔使喺度渲染，咁係真事咁。咁啊，但係都查唔到佢哋係咩人嚟嘅，即係最後都係一個講法。咁有啲就話佢哋其實係731嘅餘黨又有話其實係美國嗰啲人嚟嘅，又有咁係啊。即係總之佢就揾啲市民嚟做實驗。嗱，呢個係真人真事啊，唔係。係 啊，1948年啊。 發生喺1948年嘅1月26日啊。 係啊，係啊，咁嗰個銀行係咩咧？ 帝國銀行， 帝國銀行咯，就係啦，係咯，喺邊啊？東京㗎啦，係咪一定係？ 誒， 係 啊。 咁當時係咪仲係呢個有美軍喺度駐守啊？定係咩？ 佢係1948年，應該就係即係二戰後啦。係 咯。仲離開咗未咧？即係叫美軍當時 會唔會有美軍喺度咧？係 啦，咁所以佢個陰謀論有啲就指到咧，其實係美國佬指使嘅，即係其實美國佬就攞咗呢個731嗰啲嘅秘密嗰啲咁嘅，即係咁呢個真係古仔嚟㗎，有日本都有時有。 帝國銀行即係等於而家個名字就改咗㗎啦， 係 即係應該你哋個個都識㗎啦，叫三井住友銀行。 係啦，即係住友銀行啦，係啦。 冇錯， 係啦。以前就係帝國銀行，好型嘅。以前係乜嘢都帝國㗎。係 啦，帝國啊， 係 啦， 帝銀事件。咁係咁啊，真人真事啊，自己睇。咁都真係有發生㗎，唔係吹水啊。咁即係話一路以嚟，即係佢哋就話係美國佬做實驗，就攞啲人嚟試。系咁嗰時係咁明目張膽揾啲市民揾啲喺銀行嗰啲，你都槍兵銀行即係離譜啊嘛！但係 好離譜嘅喎。 但係呢啲全部係講嘅，冇人知道嗰班人係咩人嚟嘅。 係啦，同埋佢亦都係即係根據佢呢度報道啦，就係話佢都係有搶錢嘅，即係可能係佢係包裝咗件事，即係嚇嚟扮啦。 咁佢都好 high tech 喎，佢咁樣嚟搶錢。 系咯， 佢到底搶錢係煙幕啊，定係打針係煙幕咧？ 係 啦，你聽落呢啲都似係 Batman 打緊嗰啲啦，咧就捉卡啊嗰班友啦，做埋啲嘢，都唔係多正常嘅嚇，係啦，需要月光蒙面俠之類出現㗎啦，我諗嚇，咁啊可惜佢現實有冇啊，係啦，咁啊，咁但係呢個事實嚟嘅，咁但係喂真係神秘啊，呢好神秘一件事，咁佢哋有啲人就賴話其實應該係美國佬背後指示啦，咁如果你講呢堆陰謀論就照佢哋咁講啦 ，OK。咁就話你真係不斷搵啲市民嚟做實驗，咁就咁好啦，咁射到落去謝安琪度咩呢 都可以去 差唔多啦，咁就其實唔止嘅仲有黎明嘅 黎明之後㗎係咪好似 黎明好似後啲但係其實唔好理佢啦係啦到底佢就係公開講話定唔該講話亦都冇分別㗎啦因為而家都公開曬啦 ,ok? 我哋唔係研究緊到呢佢本身咪公開我哋講緊嘅就係呢其實係咪真係因為而家你講呢啲咁嘅流感疫苗之類嘢，係咪真係係毒嚟嘅？你信唔信？喂，真係有人信喎。 唔係説法就有好多嘅，其實一路其實都係你唔係呢一 唔係今次係一路以嚟甚至乎即係自閉症嗰啲都係噶嘛，話係嗰啲嗰只係咩嚟嘅咧？係麻疹疫苗定咩疫苗嚟嘅？總之都係疫苗。 嗰陣時總之都係幾合一噶嘛，因為嗰陣時啲咩要接种疫苗嗰啲，系啊， 咁总之就话点解而家咁多人自闭咧？咁又讲法就系啲自闭小朋友就因为打咗呢啲咁嘅疫苗而导致嘅咁样。咁其实初就都系一个美国嘅，即系一个人讲出嚟啦吓。咁啊，即系总之呢个讲法就从来都存在。咁但系今次因为香港事实上系流感，今次系即系几严重啊嘛，咁亦都死咗。一定人數嚇，咁即係都幾嚇、都幾犀利嘅喎。如果你以一個普通嘅流感，即係而家唔係禽流感啊，大佬。禽流感好似都係死200多人啫，即係唔係話少啊？即係意思禽流感咁大件事都係200多。咁而家幾多啊？而家呢個流感都幾十啦，係嘛？有冇啊？ 幾十啊，都幾十。 好似有人講就去到100多添。 咁多 好嚴重喎、啊，咁真係 咪死喎、啊？唔係講奶喎、啊，奶又、啊、可能多啲死喎、 啊，係正常要 死就冇咁多，係咯死啊，咪佢咪死係咪有人死咧？有啊嘛， 咁一定有 啊，有係咯，即係總之都幾嚴重嘅。咁好啦，咁樣呢一刻咧，就你有啲咁嘅傳出啲咁嘅傳聞，係我唔理你黎明嘅咗嘅，喂，其實幾咩嘅喎？咁你而家就真係有人唔打，如果有人聽到唔打或者咩，咁其實其實都嚴重嘅喎，點唔係嚴重咧？其實嚴重嘅喎，都係一種公眾恐慌嚟嘅喎，你可以話。咁有人就話啦，喂，政府唔應該咁高調出嚟，即係反應，咁就反而會宣傳咗件事。咁但係如果佢唔高調反應又唔得嘅喎，佢一定要話俾你聽，咁係唔科學啊，唔係即係醫學上唔係咁嘅理解嘅件事。咁又好難話佢哋唔出嚟去講翻嘅喎。咁講真， 一定要嘅，其實一定要。 咁其實 會唔會 最後個責任應該係即係民或一班即係受眾咧？會唔會咧？ 會唔會係即係不斷傳出去嘅人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冇去求證過就 forward 出去嗰啲人咧。 咁當然啦，直情係啦，即係網民 個責任係咯，佢都未過濾過就即刻放出嚟。 係啊，唔係你仲有啊？如果真係如呢個謝安琪所講，我條聲帶都唔係公開嘅，咁公開嗰個人就應該拉出嚟打靶啦。即如果嚇嗱可以係佢一種辯解嚟㗎，我唔知，亦都唔係嚴謹呢樣嘢，我哋 OK 嚇。咁問題就係、是，其實邊個聽完呢啲嘢都應該停一停，諗一諗，仲要自己去做一啲 fact check， 自己睇下，其實佢講呢啲有冇根據㗎，大佬？佢邊個咧？佢明星嚟嘅啫，佢唔係醫生嚟㗎嘛。 系， 系嘛？当年成龙都试过喺呢个电台啊，有讲过点样买楼，点样炒股票，咁你会唔会理佢啊？ 其实 咁成龙都有投资，咁佢咪一个普通投资者啫？咁 OK，thank you 吓，阿 Jackie 啊，同我 share 咗呢个投资嘅心得，咁但系佢唔系咩专家咧，咁我 OK， 唔系喎，而家啲人信晒嘅，即系最紧要就系我 buy 阿 K， 佢讲乜都系啱。我唔 buy 啊 K， 佢讲乜都系错，咁已经系唔啱啦。咁你一个人系佢讲嗰个事系咪事实啫，或者佢讲嗰个论点有冇根据？咁你听完听下无妨，但系你自己 check 下啊嘛 ，check 下亦都唔系话你唔好话医生一定系啱，其实系睇下有几多个人，有啲咩 background 嘅人点样讲。咁医生你都系专家咯，你都系听多几个专家讲噶。咁專家都可以係留㗎噃，或者佢都可能有個好奇怪嘅諗法㗎喎。咁你咪 check 多幾個啊，到底有啲咩背景嘅人講啲乜嘢嘢，咁先講啦。其實一啲人就睇都冇睇 check 都唔 check， 即係我又上個禮拜講啦，即係做閻王啊，你都唔使嘅，求其咁樣等我喺個你個葉鏡即係你個電腦啦，睇到跟住你就隨隨便便就信係事實咁。其實都係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嗰啲明星。咩人啫？明星咪人咯， 都唔系咩专业人士，亦都 系啊。佢可能都系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一个 市民，可能都系同你同我一样嘅啫。其实佢嘅资 历系啊，咁又唔系，咁我唔敢咁讲。或者佢好高学历嘅，OK， 佢有权咁，你都唔系 唔等于高知识噶嘛。 嗱，其实這個呢个咧唔系佢专业嚟噶嘛，个重点系。 起码唔系范畴啦。 佢学历好高，不过佢系一个经济学嘅专家，咁啊点啫？佢唔係個醫學嘅專家嘛，個經濟學家都要睇醫生㗎，係囉，或者調返住個經濟個醫生都要搵個識投資嘅人幫佢，都要講緊嗰個專家嚟幫佢處理啲錢。咁其實大家個專業都唔同咁，就算呢個係醫生都好，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咁參考多幾個先啦。即係大家睇醫生都可以，喂，呢個醫生嗌你開刀，你又開呀，問多兩個。哦，如果嗰兩個其實意見都一樣啦，咁應該係啱嘅。咦，唔係喎，兩個唔好啊，唔使標準開刀都好小事啫。咁你就要再諗清楚啦，到底邊樣嘢就係真？咁你有冇諗過啊？好多人都冇咯。係啊，其實呢啲係一啲好坊間一啲即係家長嘅，即係嗰啲係咪啲親子王國定咩？即係其實佢哋成日都講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啲咁嘅好奇怪嘅一啲咁嘅療法啊，一啲咁嘅嘢啊，咁即係我唔係話自然療法係全部 bullshit 喎，即係我覺得部分都係有佢嘅啱嘅，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全部都係啱，因為太多人講好多古靈精怪嘅嘢，係咯，咁其實嗰啲嘢有冇根據？其實大家 check 真啲先啦，係咯，咁而家大佬啲人啲教育水平都唔係咁低嘅啫嚇，冇有。冇獨立思考能力㗎，但係而家你事實上見到係㗎，係大部分都冇獨立思考能力㗎。 嗯， 係啊，反而以前呢啲人普遍學歷冇咁高啊，但係你唔好以為咁易呃到佢，因為可能人哋係個人生練力練高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係啊，大家唔好信曬呢個先係重點，係啦。咁總之有再有啲咁嘅講法嘅咩，就自己再諗真啲啦，係啦，即係唔係？一讲就信啫，系嘛？咁呢啲咁嘅阴谋论，讲好多年噶啦， 系咯，都唔系今时今日第一次提出。 你而家反而最紧要就系而家个流感咁犀利嘅时候，大家咪要小心啲咧，吓， 嗯， 系咯。咁你而家话啲学校都提早放假啦， 提早放新年啦，系咯，提早放新年。 但系净系呢个小学同幼稚园啫， 嗯， 系啦， 系啦，系当然系咯，即系中学就冇，系咪？ 系啦， 嗯， 系， 哦，咁咯，咁變咗係咁啫，係啦係啦。咁到底頭先所講嘅話，政府其實不斷落你毒呢個係咪事實呢？你信唔信呢？ 嗯，就你自己決定，其實呢樣嘢 你自己決定啦，係啦。即係如果我哋節目你聽我哋嘅， 清楚再思考一下嗰啲。 我就覺得其實故事橋唔錯嘅。 嗯， 即係我又覺得另一樣嘢就係大家分清楚啲嘢係咪真定係 just a story， 咁好質好緊要㗎喎，係囉。即係點解次次呢踢爆咗啲嘢呢，啲人都會話係即係當聽古仔啫。喂，唔係喎，咁佢話呢個係新聞，佢話呢個係事實，咁你唔可以話當聽古仔喎，咁佢真係呃你啫，點呀？你唔可以混淆，即係到底故事就係事實呢樣嘢，呢樣嘢如果混淆就好大鑊㗎啦。是啊，就睇完蒙面超人就会去跳楼㗎啦。好严重，如果你係咁啊，你唔好睇科幻故事啊，奶嘢啊大佬，你分唔到真假你唔好睇啊，係啊，劝啊大家先啊，係啊，唔好睇戏啲嘛，係啊，啲戏都系唔系真㗎，係啊，你學啲戏入面啲人咁样沟女呢，我包你衰眼。我识人系啊，睇完啲戏学啲戏啲人沟女，我大佬做戏咁啫，你照做奶嘢啊大佬。其实拍戏就攞效果啊，唔系真系咁嘅，系咯，同埋你系咪嗰个人咁靓仔啊？嗰个系刘德华啊，你唔系啊？呢个周润发嚟嘅，咁佢咁型系嘛？啲女都自己拥埋佢啦。我讲好多年前嗰啲啊，唔系我依家啊。佢梗系 work 噶，佢唔使都搭把女啦，系咪？你唔系啊嘛？咁你唔好学啫得噶，系咯？同埋做戏啊嘛，你当真啊？系咯。系咯，咁系咪有人睇完《与神同行》咧？系咪又想做个贵人系咪？ 咁样 系咯，唔系即系佢听咗嗰啲影评啊嘛，话睇完《与神同行》要效法啊嘛，要做好人啊嘛，咁咪效法咗咯，系咪？咁咧呢度讲完咩？讲完愣啦呢单噶啦，呢单好嘢啊呢单。系啦，咁啊纷纷有冇嘢补充啊？冇补充，我哋继续讲嗰个《与神同行》嘅。 都冇噶啦， 谢安琪嗰度冇嘢啊嘛。 系咯，都系大家独立思考咯，就唔好信晒所有嘅消息。 Okay.系啊，任何消息都最紧要自己 fact check 啊，即自己 check 下先。系啦，系啦，咩讲专家讲都唔好，得一个专家讲都唔好信晒。 听多几个专家讲。 系啦，冇错啦，自己查下资料啦，总之好嘅，唔好做阎王啦。OK， 好，咁我哋讲下嗰个啦，即系效法呢个与神同行啊！哇，好伟大啊！有人跳楼，佢又走去你点先？系咪？自己飛咗落去示範一次，哇死得幾慘，跟住嗰個女即刻縮沙。哇好嘢呀、啊、一定要係貴人啦、啊、係 囉。 唉。佢真係個下面又真係啲消防員已經開晒工去一樣咁嘅救生網。即係等個女嚇一跳嚟接住佢。啊佢喺隔離自己飛咗落街喎，你呢個真係係咪好偉大呀、啊、真係。 唉真係。 即係點解要睇嘢睇到琴埋出去睇先？咪睇咪怎樣怎睇咪得咯？及嘢咪怎及咯？係咪都唔使琴啊？即係咁真係分分鐘瀨嘢啊，大佬！阿新年話咩啊？仲跌咗落，仲冚落架車度啊？ 係啊係啊，冚爆嘅好似。 係咪林寶堅尼嚟嘅？係咪林寶堅尼？ 哦，咁啊唔係。 係唔怪得知唔得啦。 係，咁樣系啦，咁睇下佢今次有冇可唔可以过到呢、這个个阎王啊？ 希望佢得啦，希望佢得啦， 系啦，系啦， 可以等佢翻嚟再试过啦 吓。系，佢次次都系咁死噶，原来 系。 系 啦， 系啦，系啦。咁啊，前世系咪嗰个啊？嗰个你话系 Jurassic Park 啊 ？Jurassic Park 啊？嗰个系 啊， 侏罗纪公园啊？点解咧？即系嗰个公园系全部侏嚟嘅，里边啲嘢。 是啊咁樣 啊有韓國有個公園係有人貼咗嘛，我哋要講下啦。咁呢個我懷疑呢係與神同行前傳，又係佢嚟嘅。咁死咗好多世㗎嘛，咁可能其中一世女嚟嘅，可能阿車太炎係嘛。咁點死嘅呢？咁就話佢唔知點樣即浸死咗啦，一個少女嚟嘅浸死。咁浸死之後就話嗰個湖啊，嗰個係咪呢，嗰隻準佢嗰度打魚，就以後都冇魚喎，話佢哋打唔到魚喎，好奇怪，超自然現象。咁點算呢咁樣。咁直至呢一路都冇魚喎。咁直至有一次有個年輕人就對住嗰個唔知海定湖啦就打飛機。一打完就有返魚啦。咁自此之後嗰度呢就會起咗一個咁樣嘅紀念嘢。咁而家就整下變咗個公園。咁就最好笑。 紀念嗰個年輕人係。 唔係唔知啦，紀念打飛機。 總之佢就整曬全部好多鋸喺度，一碌碌一碌碌飛咁樣啫嚇。 向住個湖嘅全部。 唔止啊，佢成有啲係整到有啲漁夫咁喺度對住個海打飛機，呢啲好抵死。咁佢同埋嗰個公園個門口，佢真係做到好似做一隻巴嗰個門咁嘅。咁但係佢個門打橫嗰個就係一個 J 啊。係。咁呢個公園咪應該叫 Jurassic Park 咧？Jurassic Park 係一個字母都唔使改喎，開頭真係咁串噶嘛。 都是 J 字头的， 不是都是 JR 一样，都是 Jurassic Park， 冇唔使变啦，呢个咪 Jurassic Park， 咁啊，不过中文就叫翻做《侏罗纪公园》就得噶啦。系，咁大家有兴趣咧，仲可以去参观嘅，系一个旅游点嚟嘅。 哦，唔知收唔收费嘅咧？ 唔知我谂都收嘅，系咯，系咯。 哦，咁样 ，OK。 系咯，唔知连唔连打飞机？系， 咁样。 不佢就其實係一個公園嚟嘅啫。 你決定啦呢啲啊。 係，我諗唔得嘅應該係，應該會俾人拉嘅。嗰啲公仔喺度咁整就得，你唔得嘅。應該 可能間開一間房嘅。 就公眾場所就唔得嘅，我諗呢啲係啦。咁啊，咁亦都會染污嗰個湖嘅，我相信咁樣搞法啊。係。咁只不過佢係一個傳說，一個咁奇怪嘅傳說，仲要佢整成個公園。咁呢個嗱都係韓國嘅喎，咁呢個係咪佢嘅前傳可以拍呢個咧？我心諗。 可以嘅，其實 前傳就係嗰個死咗嗰個少女，又係佢啊，又係貴人，跟住個炎黃最尾咧，即係本來都要判佢落地獄噶啦。咁啊啱啱就因為有個年輕人喺度打飛機，咁既然有人間都有個人對住佢打飛機啦，咁即係 O K 啦。 嗯， 係啦， 即係佢唔需要再落呢個宅女地獄啊！你有冇睇嗰個上次嗰個啊？ 係 嗰個嗰個咩話？與 Lusa 同行啊！ 係啊，與 Lusa 同行。 係啦，與 Lusa 係與 Lusa 同行。上次佢是女啊嘛，咪女宅女咯，系咯， 嗯， 系咯，系咪咁啊？都食到喎，系嘛？系啦，咁呢套灯拍埋呢个前传，咁啊 sell 埋呢个公园，咁咪更加正啊？ 嗯， 系啦，嗯，系救实叶眼啊，大家系嘛？ 系， 呢个可能男性观众今次觉得好睇啲，今次 系呢个应该系 啊，系啦，好 ，OK， 好啦，送埋条桥过去 ，OK， 好， 嗯。好 喂，好啦，咁啊，好讲完咪讲完啊，快啲啊，我哋讲啲杂嘢噶啦，咪咁啊，咁 系 讲咩咧？讲下狂捞之渊，讲下啲 你可以讲下，因 为冇乜特别嘅，其实今集即系上次我哋讲到出现咗个黑埋眼啊嘛，咁黑埋眼就真系黑埋眼，系啦，咁啊，今次咪先赌赢咗嗰个大眼女，输咗啦，咁跟住咪阿滨边美波再上，咁啊完噶啦，系啊，跟住佢就 喺呢度完。 佢又踢爆咗，佢話佢其實係一個好差嘅人嚟嘅，即係唔係佢扮到自己好似個一個好溫文嘅人，咁咪激到佢擘大隻眼就即係完場 發嬲。 咁啊， 擘大隻眼嘅結果 係唔知佢算唔算擘大啦，都好細嘅隻眼咧。係 啊， 咁啊，呢個女仔咧就呢個演員咧，新嚟介紹啦，我又唔記得佢叫咩名啦。咁啊，其實係做過呢個蒙面超人。一号啊，即系上次啊，滕光宏有做肥嗰个咧，变咗肥一号嗰、那个，佢就里边就系做呢个立花滕冰卫吓个孙女啊，嗰、那个就系嗰个女啦，就嗰个女，系啦，咁不如你问我，我唔记得咩样啦，瘦咁样，瘦样噶咯，瘦嘅咁就唔系肥嘅，系不过就唔系好正嘅啫，系啊系啊，佢眯埋眼好啲，系啊， 嗯， 系即系只眼都唔系好大嘅，原来眯埋好似你仲好啲啊。唔係佢好得意喎，叫我平時都成日咁樣唱歌都成日眯埋隻眼喎。原來眯埋隻眼真係佢個絕技嚟嘅，係啦。咁、但係竟然咧真係咁樣嚟表達一個眯埋眼角色，我就真係第一次見，係喺漫畫拍成真人第一次見。 係 佢真係眯埋眼，係犀利。唔知佢點行路，點樣睇到嘢，點樣放到嗰啲即係落住佢點樣睇到嘅咧，冇解釋嘅。 嗯。 咁係咪好似話應該根據原本古仔最尾係個會長學生會會長出嚟幫佢贏嘅，即係其實已經本來輸俾阿斌邊美波啊，好似會係嘛？ 即係其實佢而家呢個係反轉咗，即係褪咗個角色嘅，其實 係咪咧？定係其實嗰時初都係有講個特眼女又同佢賭輸咗嘅咧？係咪有嘅？ 這個、 好似佢係有嘅，唔記得啦，係啦係啦，總之呢一場戲都係斷開兩集嘅，原本都係啊。 哦，即系今集都有一个赌局嘅，其实 有，佢都差唔多开头就赌嘅，咪赌赢咗啊？咪啊？边个咧个突眼女去挑战啊？佢话佢因为佢已经输咗，做咗嗰啲咩猫啊？咁跟住就佢有翻身机会嘅，就佢、是、可以挑战一个嗰啲学生会嗰啲劲人咁。 咁 如果佢赢到咧，但其实佢呃佢啊嘛，根本冇得赢嘅，因为其实佢哋全部都系出千嘅。 哦， 系冇可能赢嘅、哦，其实佢嗰咁嘅嗰个咩生死剑系有古怪嘅，系系都唔讲住啦，系、嗯、如果大家未睇过，自己下集再睇， 系 系啦，咁总之系咁啫，咁就系、是、有个咁嘅眯盲眼咁咯，咁原来我、哦、原来系蒙面超人里边嗰、那个立花藤兵卫嗰个孙女咁啊，系嗱分点有冇个名咧？有噏翻出嚟冇啊算？ 应该系冈本夏美啊， 系咁佢做嗰个立花藤兵卫嗰个孙女叫咩？叫立花乜鬼？ 记 得啦， 先啊！ 唔记得由佢啦，系啦。总之其实真系嗰个啦，系啦。 嗯。 啊，有印象，有印象，冇印象就算啦。 系啊。 嗯，好。咁同埋咧，之前原来啊，佢个画头啊，系次次会转嘅。咁所以其实因为之前系斗啊 ，Poppy 啊、 哦， 所以有 Poppy 唱啊。其实之而家换咗噶，而家就个画头会换咗呢个眯埋眼喺度唱噶。 我以為集集唔同 嘅，係啦，即係佢個敵人轉咗，佢會攝一個唔同嘅人類嘅。咁但係佢等到即係佢哋嗰啲 regular 嗰啲就會有翻咯。即係總之，阿邊美波同阿特眼女同阿提子就有翻嘅，就嗰啲就一樣嘅。係啦，但係其他人嗰啲好明顯係唔同顏色嘅，你見佢都係夾硬即係 key 上去咁樣咯，係咯。 好唔怪之啦。 就係咁啦。咁就唔知阿 Poppy 做冇得出啦。啊，今集都係出開頭出一出，俾人踢走咗就冇影啦。咁系咪唔会再出场嘅咧？咁啊，唔清楚啦。 咁就唔知， 应该就唔系嘅。好似佢后屘都系再有嘅，系。 嗯。 佢就好似有嘅，咁但系好似系会复仇嘅，咁但系唔知啊，我唔知呢度讲到未啊。咁啊，系、嗯、咯，再睇啦。咁呢套嘢我哋当笑睇啦，又 OK 喎。 系咯。 笑之 渊。系讲笑之渊，即系我真系觉得好欢乐嘅呢度。如果你预咗当睇佢哋嗰啲嘅夸张表情咧，就真系好夸张嘅。 系。 嗯。 诶，新年话嗰个特眼女平时净完全唔系咁嘅样噶嘛？ 哦，系啊，佢平时即系如果唔做啲夸张表情嗰个样咧，即系尤其即系当然唔好喺套戏嗰阵时啊，更加啊系好即系 OK 好多嘅、那个感觉系。 我影相，你话靓女嚟嘅啲影相 系 呃到人嘅， 系影相嗰阵时唔知点解系靓女， 直情呃到人嘅，有真人影出嚟咧都。其实都系咁嘅啫，不过可能佢系嗰个头发嗰个音啊整长啲，咪遮下只眼咁啊，冇咁核突咯。即系佢唔会做嗰啲表情嘅，平时唔会碌大只眼嘅，平时好正常咁样嘅啫。系讲嘢都好正常嘅，唔会突然间擘大下，哇嗰个样，唔会嗰个样嘅。啊，反而阿彬彬美波恐怖啲噶嘛，你话平时个样。 哦，系啊，系啊， 仲恐怖过呢套戏噶嘛？咁啊，唔知啦。咁 anyway。呢、這個當笑劇睇 OK 嘅，係 好， 好咁啊，再講，咁啊，嗰、另外嗰個咩話？嗰、那個探變有冇可以再多少少嘢講？一大大都未睇曬， 未睇曬都係睇多咗兩集，但係咧講啊男主角就已經大致上破咗，原來破咗呢單案㗎啦。 哦，好咁樣，即係唔係查到尾嘅？哦， 原來殺阿富商嗰個咧，佢我睇到第五集，佢就話係佢個富商個其中一個仔殺佢嘅。 哦，咁樣。哦、 因为如果佢想杀唔系佢想杀咗真正嗰、那个，然后自己佢原来已经编嘅用 feed 佢有啲编带嘅技术咧，就可以编多一个人出嚟嘅， 系 代替佢老豆啊。 哦， 即 系 佢想扮 老豆， 即系李泽楷想扮李嘉诚， 系啊，直头将嗰个片摄咗入去个颈后面啊，就成为佢老豆。 咁佢点解佢唔枕换咗个片咪得？使咩杀？ 因为佢杀咗老豆，佢老豆仲喺度噶嘛，佢就要杀佢咗老豆。 唔系佢掹咗老豆个片，换咗自己一个咪得？ 都得个系喎。 点解要杀都杀都悭翻 佢谂咗去杀鬼咗佢啦，因为而又扮佢，因为就咁杀咗老豆咧，佢哋攞唔到啲遗产嘅，咁佢就谂啊，不如我哋直头 做咗佢 啦，咁样系啦，做咗咁多，即系个进展就去到咁，系啦，系啦，就讲到咁啫。其实同埋讲嗰个男主角而家用嗰个 lift 咧。其实就是那个女警的旧男朋友来的。那个 body 来的其实是。 哦这样 是啊。 哦竟然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讲他旧男朋友呢就因为就是被人误会他是一个杀了其中一个杀了人啊。 是。 处决了的。哦。那他就只是保留那个 body 在那里。 哦就是那块片被人毁灭了。 那块片就知去咗边？ 哦，唔知去 边？ 未 讲，未讲 可能都系收埋咗坐紧监啦，当 系。系啦，所以佢哋就觉得，因为佢哋仲喺呢单杀啦富商嗰单案之余咧，仲有一单就系讲有个女仔就俾佢哋喺个好高嘅天空，就系嗰啲富商个区域咧，就掟咗落嚟，掟死咗嘅。佢哋就觉得。 哦 而嗰、那个阿女警个旧男朋友就因为查呢单案啊，俾人屈，俾人屈去杀人 嘅。 咁其实系咪所有嘅嘢都系有得有拉楞嘅咧？阿富商要拣佢嗰个女警嘅旧男朋友个样嚟， 话系咪有关事咧？ 系咪有关事咧？咁就要睇埋落去先。 咁佢可能呢啲系加落去喎，如果系咁，佢原本个古仔好似都系 查嘅。 唔知啊，好似佢都系主要查个富商嗰个单人嘅咧，系 咯，有好多呢啲嘢咯。 哦，可能佢就加多咗啲嘢啦，就可以玩到咁多集一个剧啦。 系啦系啦，就可以 就当一个侦探剧咁一路发展啦。 枝节就多咗嘅，其实应该如果系咁讲就系啦。咁我睇到就都有呢啲进展。 系。咁至于呢个 AI 嗰个角色就叫阿 Paul， 其实佢系玩紧呢个爱伦波啊。 哦，佢系爱伦波啊。 佢咪去玩緊呢樣嘢囉，佢話嗰間嘢 Raven 其實咪之前有一個咪有拍過戲㗎啦，即係嗰個愛倫波咪有嗰之前話到戲咪愛倫波叫做咩烏鴉乜鬼話叫做、 啊、 你記咩某耐㗎咋嘛，總之年㗎咋嘛， 殺案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總之都係枕叫 Raven 㗎咋，係呀中文喎，係呀係黑歐但我覺得系啦，其实系玩嘅呢样嘢嘅，有啲系有时啲嘢都系嘅，会借啲名著啊咁啊啲嘢收咗冇，但系影个关系不大嘅，系关系不大，借啲嘢玩下嘢嘅啫。 个名嚟玩下， 玩下嘅啫，系啦，即系等于《师姐帝国》咁，又搵啲福尔摩斯又整啲嘢落去咁嗰啲。 好似加啲彩蛋落去得你。 系啦系啦，其实唔拉加嘅，即系好似嗰个都系噶，佢另外个角色咪啊，我咩系爱迪生嚟嘅，系咪啊？系咪啊？ 咁多角色， 佢咪有个女机人跟住佢嘅。 我唔记 得，你唔记得咩？师姐帝国喎、 啊。哦，其实冇。 师姐帝国我冇睇，我唔。 哦，你冇睇师姐帝国。 冇睇师姐帝国。 咁总之佢个女机人其实都系一个故事入边系有讲啊，爱迪生系整咗一个女机人嘅。 哦。 即系一个又系嗰啲好旧嗰啲古仔嚟噶，系啊系。啲科幻小说嚟嘅，其实佢全部呢啲都系喺啲人哋啲嘢度借出嚟，咁又塞翻落去咁咯。咁你如果你知咪？即系知嘅人会觉得好得意嘅咁， 哦，系咯， 知亦都可以唔理嘅， 都冇所谓嘅，都冇乜， 系啊，冇乜影响嘅，老得我原来系有啲渊源嘅，点解挤到角色女咁，即系咁解嘅啫， 嗯， 系 ，OK， 咁啊 ，OK， 咁啊，有再睇多啲再讲，因为我都未睇到咁厚，我仲系睇紧头嗰几集咁样，都系，唔系，因为佢真系成个中集啊，大佬，系咯， 系啊，真系一 集 每集都， 再睇下，系咯。咁睇下又點？咁好唔好睇啊？再讀落去會唔會反而好啲啊？即真係有劇情。 我就覺得一集一集嘅，有啲集數、 哦、 即係我睇多咗兩集，有啲都悶。 哦，咁樣。 係啊， 係啊。O K， 係咯，其實都係一個未來世界發生嘅一個偵探故事啫，係咪？ 係咯，係啊，冇乜特別，佢又變翻。 嗯。O、okay, K， 即係後來冇再咁強調嗰個未來世界嗰啲嘢嘅。 冇乜啦，已經 答 案嘅劇多啦，都係。 好。好好好，咁就当一个侦探片睇啦。